昨天晚间，湖北荆州市安良百货电梯致人死亡事故原因调查报告正式形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起悲剧发生呢？手扶电梯的发明和发展又历经了怎样的过程？从手扶电梯设计安装的角度来说，有预防事故发生的措施吗？平常在电梯使用中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安全事项？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夺命电梯。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7月29号，我们先和大家回顾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时间回到1654年啊，1654年的7月29号，著名的数学家法国人费马收到了一封来自帕斯卡的来信。帕斯卡是谁呢？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数学家。在信中呢，帕斯卡呀向他转达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一位叫做德梅尔的赌徒向数学家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很有意思，将两颗骰子投掷24次，至少呢可以掷出一个双六的几率是小于1/2。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说到底，这是一个概率方面的问题。现在呢，我们通过呢概率的方法计算，可以得出呢，实际上呢，把这个骰子呢扔24次，能够得出一个双六的几率，大约呢是0.4914，也就是不到一半。但是当时啊，概率论还没有出来，包括相关的计算法则也都还没有。于是呢，这两位数学家就在想，这扔两个骰子可能的结果呢有36种，24呢肯定是大于36的一半。那为什么会出现投24次这双六的机会就会小于1/2呢？就这些问题，帕斯卡和费马进行了一系列的通信，并且进入了深入的讨论阶段。1654年7月份到10月份，一共是来往了7封信。这7封信啊，都是在讨论由赌博引出的概率方面的问题。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为终结赌局如何分配赌资的一个在数学史上非常有名的题目。他们和前人一样，利用计算呢来算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然后最后呢也是涉及到了有关概率的一些概念，甚至呢还引出了一些概率的基本规律。例如说呢，比如说赌博的值啊还有等等一些相关的专业术语。但即使是这样，这二位有名的大数学家还是没有鼓捣出概率论这个东西来。后来呢，有不少的学者认为啊，帕斯卡和费马呢两个人在1654年呢进行的这些信件的讨论，的确是奠定了概率论的基础。但实际上，概率论还是在后世呢被大家一步一步所最终确定下来的。现在啊，我们能够看到，以这个就是数学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概率论呢，已经是比较的完善了，而且呢，经常做一些经济方面的演算，甚至军事方面的一些推算。但各位可能没有想到，概率论最开始的雏形竟然是来自于一位赌徒写来的信。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咱们身边这些有趣的事儿啊。曾经有一首歌叫做那个菠萝菠萝蜜，哎，就是菠萝菠萝蜜，就这么唱的。但是呢，接下来跟各位来说这菠萝菠萝蜜啊和这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要跟各位来说的是，科学家呢是运用菠萝菠萝蜜，用这个东西呢发明出了一种可以监测白血病的方法。白血病呢是一种人类的血液疾病当中的魔鬼啊，摧毁了意志还要蚕食身体。发现时间的早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决定了生命的长度。最近巴西的科研人员利用纳米生物复合材料研制出了一种新的电子设备，可以快速的诊断出白血病，为挽救患者的生命来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

啊、哎，有时候闪了一下、摔一下什么的。 对， 也是分那么着，也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 还有一些按钮是在电梯中间也有，我也见过。 嗯，它这个呢，这刚才我跟你说，这个两个按钮叫急停按钮， 嗯， 然后中间那个叫附加急停按钮， 嗯， 因为咱们有的电梯提升高度特别高， 嗯， 有的那个自动人行道，咱们就是超市那自动人行道，它那梯特别长， 对， 咱们都看到过， 嗯， 是吧， 嗯？ 这国家标准都要求，自动人行道超过40米的时候。自动扶梯超过长度超过30米的时候， 嗯， 都要中间加一个附加急停， 嗯， 就是它的作用跟刚才那个红色的那个急停按钮的作用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你不至于说人要想摁的时候，我这离这个按钮特别远， 摁不了哈， 对， 嗯， 哎，保证一个短距离的， 嗯。 就可以接触到 这个，所以 这个 知识太重要了，以往还真是不知道， 嗯， 这真的是血的教训哈，应该说是，嗯， 但是说到这儿啊，我就再想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自动扶梯啊，嗯，我看一些数据来说，说它在发明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 对， 在上个世纪30年代首次进入中国，大家到现在用的时间呢，也在中国也小100年了，80-90年的时间了，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报道，就这个自动扶梯会出现，比如说把衣服卷进去，鞋带卷进去，还有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还把人的胳膊都卷进去了。就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跟这种电梯它本身的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呢？以及卷进去之后，它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电梯本身有一个自动停止的装置，就不会让这个事件再继续恶化下去？ 电梯发展哈，基本上是从1890几年开始有这么一， 嗯， 有这么它的整体的形式几乎就没变过。 嗯。 就是这么一个形式，但是呢，不断的发展是什么？就是说它的保护装置。 嗯， 每一次发生一起事故，恨不得它就能增加一个保护装置。 嗯， 特别严重的事故，它就能增加一个保护装置。 嗯， 所以这些年以来，一直就是说在它的控制方式，在它的保护装置非常多。 嗯， 整个这个电梯这个行架，整个这个架构里头，安全开关不下几十个 啊， 都在里边。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呢，它那安全开关非常多， 嗯， 各种各样的开关。 嗯，我觉得刚才玉龙问的这个，我也特别想知道，比如说像直梯哈这种电梯，它就有比如说像蹲底、冲底儿、快速那个突然一下加速，它都有保护装置，不会让它速度特别快，也不会让它蹲底或者是冲底儿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像电扶梯呢？电扶梯有 这 样的措施， 这些包括它速度监控， 嗯， 电扶梯有速度监控， 嗯， 什么扶手带的它的不同步，这些东西都有， 嗯， 包括它的你那个什么的梯非正常情况下的反转， 嗯， 哎，那个各种它部件变形，它那梯级塌陷、舒适板那个卡，这些都有开关， 它都有自动的一些监控， 对对对， 如果监控到这些发生了，它就会停下来， 对对对对。他， 那如果说中间 时刻不停的他在监控着这个电梯的运行状况， 嗯， 和他的产生的异常潜产生那什么， 要是有人比如说鞋带头发衣服卷进去，他也会立刻会自动停下来。 对，你比如说咱们那在那舒适板那儿哈， 嗯， 咱们 舒适板 上面， 嗯， 在那电梯上面， 嗯， 就那个梯节到那之后，它有一个舒适板保护这个 像梳子似的， 就让这个平滑过渡的一个舒适板， 嗯， 到这儿以后如果说有硬的东西，有的卡到里头塞到里头，它这里边舒适板后边都带着安全开关， 嗯， 然后卡到里头之后，它直接触动那安全开关， 嗯，有没有一些地方是我们要尤其注意的一些死角？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哈，说这个直梯电梯它就有一些死角，比如说在最低的10厘米以下和这个门上方的10厘米，最顶部的10厘米，它不管是这个叫做物理的屏障也好，还是说这个红外线的一些屏障，让它这个门不会夹住的，有两个这个死角的存在。像电梯、电扶梯的话，有这样我们需要尤其注意的地方吗？ 它这个电梯哈， 嗯， 它虽然现在哈发展了这么多年了， 嗯， 加了这么多的安全装置，这么多的安全开关， 嗯， 就说你正常乘坐应该是说非常安全的， 嗯， 不用说提心吊胆的， 啊， 走那儿不敢迈步什么的。 对，我觉得那个有点夸张哈，最近 虽然有这么一个事故， 嗯， 特别恶劣的事故哈， 嗯， 但是呢作为整体电梯的状况来说，还是应该是说非常安全的， 对， 嗯，但是呢这种死角呢还是有， 嗯，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很就是钢铁的一个机械设备， 对， 挺大的一个， 嗯， 它 的 而且它又在运动在里边， 嗯， 所以呢它这个里边呢有这么，它为了保证运动

千百万人的微笑组成了一座城市的表情，我们一起让北京笑起来。 好，准备啊，来笑一个，哎，对对，保持住。 现在是北京市。